嘴，仔细看，我受的伤痕就在你内藏，孩子，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？骂了声，痛打拳你狠毒的拆了。韩英说：“娘，别难过，莫悲伤。” 胸膛 一定答应守着相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解除武装。韩某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皇子快回回，贺龙将军到，活捉彭霸天，不败飞船都消灭光啊。那老贼之气的连声嚷，把这个孤匪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孤匪徒一拥而上，喊着他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群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韩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把这个孤妃婆给我带走。